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我哋嘅建筑二咧，系一个咧天堂与地狱之旅啊！一连两集咧，同大家先去睇下天堂，再去睇下地狱嘅。因为今次呢个旅程咧，仙奴同我哋推介嘅。咁啊，当年咧你去今集同埋下一集啦，所讲嘅两个城市咧，即系你头先喺咪后同我哋讲嘅时候咧，都系哇，系真系打晒冷震咁样，记忆犹新咁样，好惨痛经历咁样。 即系先路嘅讲法就系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咁上下啦， 咁所以都要介绍嘅，因为今日同埋下一集会讲嘅城市咧，其实都系位于加勒比海嘅一个岛啊，叫西班牙岛啦。咁呢两个城市咧，啊你话几时系天堂，几时地狱咧？即系睇历史唔同嘅时间啦。佢曾经系试过系天堂，亦都曾经变过地狱嘅。 同一个城市入面。不斷咁轉嚟轉去， 係啊，咁所以咧呢兩個城市咧，即係雖然佢哋唔係正式係姊妹啊，但我覺得咧喺歷史上咧，佢真係一個姊妹關係，互相影響嘅。今次建築記呢個系列咧，我都試過以姊妹城市嘅形式咧講過兩個城市啦，就係最初頭嘅大馬士革同埋呢一個阿勒頗啦。咁今次咧呢兩個仲我覺得關係更加緊扣，咁所以咧呢兩集咧基本上咧歷史上啦或者設計上咧兩個城市都係互相影響嘅。 嗱，今集咧我哋就先講咧係。多明尼加共和国嘅圣多明哥 啊， 下一集咧就会讲啊海地嘅太子港 系啦吓，咁啊介绍下先啦。多明尼加共和国咧，其实咧系成个加勒比海第二大嘅国家嚟嘅。咁而佢位于呢个西班牙岛咧，都系全国加勒比海第二大嘅岛嚟嘅。咁最大嘅岛同埋最大国家咧就系古巴啦。咁我哋上辑都介绍过啦，就系佢嘅首都哈瓦那啦。咁多明尼加共和国咧，大家要记住呢个名咧，英文叫 Dominican Republic。其实喺加勒比海咧，另外一个好细嘅岛咧，叫多明尼加 Dominica， 系两个唔同嘅国家嚟嘅。咁但系因为太长啦，多明尼加共和国，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哋介绍呢个咧，都会简称叫多明尼加嘅。 系啦，但系我哋讲紧嘅就系多明尼加共和国啊。 系啦，而佢嘅首都咧就系圣多明哥。咁我哋其实上集咧已经讲紧去新世界啦，去咗墨西哥嘅首都墨西哥城啦。咁但系如果讲新世界嘅历史咧，大航海开始咧，其实唔可以唔提咧，就系由呢个加勒比开始，亦都好紧要咧。佢第一个同埋而家仍然系保留得最古老嘅殖民地城市咧，就系呢一个多明尼加嘅首都圣多明哥。 系啦， 新大陆呢样嘢本身咧，其实喺当时欧洲嘅想象里边咧，唔存在嘅。咁啊，當時大家嘅諗法咧就係地球應該係圓嘅，即係呢個係一個新嘅觀念。咁就大家可能聽過世界是平的啦，呢個即都係漫長嘅人類歷史裏邊嘅想像。東南西北咧有角嘅，有盡頭嘅， 好張台咁樣。 係啦，即係類似可能係烏龜頂住又唔定，下邊有幾個仙女頂住都得。咁啊，睇下唔同宗教有唔同嘅講述。咁咧，但係咧，就開始大家認為咧世界係圓嘅之後咧，大家就認為原來咧向住西走啦，即係向住大西洋方向走嘅話咧，一直咁行咧，應該可以去到日本同埋印度嘅。咁而日本同埋印度咧，當時你都知道啊，有個地方係亞洲有啲咁嘅地方噶啦。咁當然我哋知道印度同日本都好遠啦，但係對於歐洲人嚟講咧，佢哋都係喺同一個地方嘅，即係都係亞洲嘅另一邊嘅邊邊啦，即係咁。咁但係慢慢咧就，所以喺一直以嚟咧都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如果我哋能夠向西航行，去到日本啊、印度呢啲地方嘅話咧。尋找香料咧，就唔需要經過中間嗰班又衰啦，又野蠻啦嗰班嘅啊，依個係白人天主教教徒嘅諗法啦，穆斯林啦，頂住個波斯灣，頂住個紅海，咁我點過去印度攞香料咧？咁所以咧，尋找印度嘅航路咧，其實就當時一個好大嘅一個誘因啊，大家要去揾嘅。 即係話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呢個詞語咧，就應該係話以係白種世界、白人世界大規模地第一次發現到某啲嘅地方同建立殖民地，就係叫第一次。咁但係佢再早啲，亦都有啲探險航海北歐去冰島啊嗰啲，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嗰啲係一件事，但係真正意義上面引發到呢個歐洲所謂新大陸概念同埋新大陸嘅資源，令到歐洲變成世界第一強國嘅結果嘅原因咧，起點咧就係依次哥倫布嘅發現新大陸。咁、我哋話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有啲人就係有啲咁嘅叫做冒險之徒，即係佢哋就係一啲好勇敢想去睇下發現啊探險嘅一班人。咁哥倫布就係一個咁嘅人。咁然後慢慢就周圍揾下啊，有冇邊個人用去資助我信地球係圓啊？我揾到日本同埋印度嘅航路啊！咁一直咁樣周圍去探訪都唔成功。去到揾到西班牙嘅時候咧，西班牙就人咧就願當時嘅即係西班牙女王就願意資助佢。喂，好啦，我就俾你去啦咁。咁係咁嘅起點之下咧，就組咗一個好少嘅船隊，就可以有機會去啦。咁啊，詳情嗰啲唔仔細講啦，因為唔係今日重點。但係要講嘅咩咧？就係、是、因為上一個星期都有提過，就係、是、地球自轉偏向力之下咧，地球嘅即係某一個位度，即係話依個南歐嘅位度咧，就有一個所謂 trade wind 有信風咧，係一年有來回咧兩次咧向住兩邊吹嘅。只要我哋食到個信風嘅話咧，由西班牙咧順風而去咧，就可以去到加勒比海。咁半年之後啦。順風調轉咧，加勒比海就可以翻翻去西班牙咧，就潤住嗰個嘅順風 trade wind。但當時哥倫布係未知道有順風呢樣嘢，但係佢知道有呢個風向 ，OK， 即係未知道點嚟，但係有知道風向，咁就用咁嘅方法咧，經歷咗一次嘅漫長航海咧，就發現到即係原來有啲島嘅。咁呢個佢第一次落腳啦，成功嘅群島咧就係加勒比海嘅群島啦。 係啦，其實咧佢最初係去咗巴哈馬嘅，咁跟住係發現有古巴呢個島啦。咁但係咧佢第一個真係落腳咧，就反而係今日嘅西班牙島喎。咁當時呢個島咧佢都唔知嘅，佢就喺島嘅西邊咧，佢就停低咗啦。咁嗰陣時咧見到當地咧嘅土著咧就係一啲叫 Taino 嘅人，叫泰諾人。咁啲人咧見到佢就當然有歡迎啦，因為通常好友善嘅對外來人。咁啊點知係真係大件事啦， 捉只老鼠入米缸啦。 係啦，咁佢嗰陣時咧，其實哥倫布咧大約聖誕節嘅時候咧，佢架船就沉咗，於是咧就留低咗一隻船，就話：，不如我哋喺度起第一個殖民點啦。這個殖民點咧叫聖誕城，因為咧就是聖誕節起嘅。咁佢一年之後再翻翻去咧，發覺呢個城咧已經唔存在啦。點解咧？原來咧當時嘅西班牙人咧就向當地嘅泰諾嘅女性咧有啲性侵犯，亦都咧有搞當地人啦，所以搞到佢嘅不滿咧就殺死曬人。咁嗰陣時啊，哥倫布就覺得喂，我哋都要再另建一個殖民點嘅喎。咁但係咧起咗另一個之後咧，都係喺今日海地附近嘅地方啦。咁但係發覺都係唔成功嘅。跟住佢諗啊，係咪應該唔可以北邊發展咧？不如試下向島嘅南邊嗰邊睇下可唔可以一啲好啲地方啦。咁於是咧就喺1469年嘅時候咧，佢咧就去咗南邊嗰邊咧，就揾咗今日介紹嘅呢個地方就係聖多明哥啦。聖多明哥咧，佢喺地理上係非常之好嘅，佢位於南邊啦，喺一條河嘅河口嘅交界，咁所以咧面對住咧就係條河進入加勒比海嘅地方。咁如果喺呢個戰略上咧，其實可以望到內陸啦，又可以望到海邊啦，咁咧所以非常之咧適合呢個守衛嘅一個作用嘅。 同埋最緊要有淡水啦，同埋走得快啦。即係如果突然間啲土人去進攻嘅時候咧，都可以有機會走得甩啊嘛。咁啊，內陸就唔成功。咁另外要講咧就係、是、我哋話呢啲嘅人當時都係被稱為即係印第安人啦。其實印第安咧簡單講，你睇翻英文大約都知噶啦。其實就係印度人咁解。即係當時佢哋嘅心態咧就係呢啲係印度人嚟嘅。咁因為哥倫布中期一生咧都堅持佢發現嘅地方係印度，就唔係一個新嘅大陸嚟嘅。咁呢個係當時佢嘅諗法，點解就是、因為應承咗西班牙嘅女王咧，其實佢發現嘅係印度。如果唔係咧，佢就違約嘅，即係佢就唔能夠得到佢嘅權益嘅。咁所以佢揾到嘅係印度，佢係成功達成咗佢嗰個做到佢個deal嘅，即係做到佢嗰個規定揾到成功。咁但係背後代表咩意思咧？就係、是、當時嘅哥倫布咧係認為 ，OK 嗰個嘅島咧其實就係佢發現到嘅所有嘅東西啦。咁其實佢冇見到真正嘅成個巨型嘅新大陸啦、北美啊，要去到第三次、第四次慢慢發現到南美嘅啲邊端。咁但係嗰啲邊端佢都認為係島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想像之下咧，同你今日嘅新世界嘅想像是有很大的距離。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賢、馮傑。 咁聖多明哥咧，呢個城市咧，其實就喺15世紀初咧先發展嘅。咁點解咧？因為咧，佢初頭建成嘅時候咧，就喺今日嘅河嘅東邊嘅。 咁啊，后屘咧，因为有一个飓风啦，所以将嗰边东边嘅城市咧就破坏咗。于是咧，将成个城市咧就去咗西边嗰边起啦，就系、是、今日咧圣多明哥嘅历史城区嘅位置嚟嘅。咁呢一个城市咧，其实对于我哋讲咗好多集咧，一啲西班牙殖民地城市啦。咁但系究竟设计点解全部都系方格咧？啊，今日可以揭开谜底，因为咧当时咧其实西班牙咧开始喺新大陸唔同地方發展啦，咁聖多明哥咧最初係一個落腳點嚟嘅，咁而佢第一個嘅總督咧就係哥倫布，但係咧哥倫布咧大家聽好似偉人啦，但係其實咧當時佢喺殖民地統治咧其實極之殘忍嘅，即係除咗佢殺咗大量嘅原住民之外咧，佢咧仲係對由西班牙過嚟嘅殖民者咧係一啲好高壓嘅統治，所以引起好多人不滿。 即係佢總共有三次去新大陸嘅即係冒險航海啦，要講嘅咩咧？佢無論係佢自己又好，或者佢去嘅船員都好啦，都係所謂嘅亡命之徒嚟嘅。即係簡單講，你其實冇預喎，你翻到嚟咁，所以佢個當時嘅心態咧，而家嘅講法咧，好帶有一種好侵略性好強，同埋好野蠻，同埋揾希望揾到啲咩好嘢同埋正嘢咧，就攞翻屋企嗰個心態。簡單講就即係賊嚟，即係用咁嘅諗法，其實冇分別。咁所以佢用嗰個政策都係能夠勞役就勞役，能夠做捉咗佢做奴隸就做奴隸，能夠攞到掠奪到啲咩資源就攞資源，用咁樣嘅態度去做管治。咁所以喺最初女王當時都俾佢嘅，你管個地方嗰度就做總督啦，做下頭啦。咁所以正話就係先奴所講，就係佢係做管治者，但係佢基本上係一個失敗嘅管治者嚟。係 啦，咁變咗咧，其實當然啦，當年嘅塔羅人咧好多都俾人捉咗啦，咁亦都係因為受到歐洲人帶嚟嘅病菌啦，所以好多咧之後都差唔多滅種咗嘅。咁而最初咧，聖多明哥咧，佢起嘅時候咧，因為咧發覺哇唔得，好多人都反呢個哥倫布，所以西班牙嘅皇室咧就決定咧，唔係啦，我都要訂立一套嘅法規啦，就叫做印第安法規。咁呢個法規咧，其實係想咧，成個殖民地咧有一個比較好嘅統治。咁而呢個法規伴隨住咧，都有一個叫做建成嘅指引嘅。咁呢個建成指引咧，其實咧係之後咧用咗成70年先寫完嘅。咁點解咧？因為佢當時係建立咗一個新嘅殖民地啦。咁之後西班牙仲係擴展咗好大嘅版圖啦。咁佢咧就喺唔同嘅新嘅城市咧都試緊話咁樣設計好唔好咧，去攞翻啲 feedback 嘅。咁最後咧就用咗好多時間咧，將佢變咗做一個法規。咁所以咧，聖多明哥咧反而就係一個試腳點嚟嘅。佢咧好多嘅設計咧，其實咧亦都引證咗其他今日你見到嘅殖民地城市都有呢咁嘅設計。嗱，聖多明哥咧同其他嘅殖民地城市一樣，都用格仔設計。咁呢個咧，其實又可以話係盛傳翻咧神聖羅馬帝國嘅，因為羅馬帝國以前都係用格仔嘅規劃嘅嘛。咁同埋咧，其實最緊要就係易管理啦。咁對於呢個加勒比海比較熱嘅天氣咧，一啲咁修長嘅直嘅大街咧，就可以吸入一啲海風啦，所以亦都有一個散熱嘅作用嘅。咁呢一個咁樣嘅城市規劃咧，其實咧佢又寫咗喺佢嗰個建成指引度嘅。之後咧好多城市都跟住嘅。咁呢個就係變咗咧，點解之後咧所有嘅殖民城市咧都係用一個格仔嘅規劃啦。咁同埋咧，當時咧佢建成嘅時候咧，好多嘅建築物咧都係用石頭起嘅，因為附近咧始終多珊瑚石嘛，所以而家咧你喺城裏面咧見到咧比較耐啲留來嘅建築物咧，通常咧都係用珊瑚石而起嘅。咁呢個城市咧嗱，貴為第一個城市啦，所以呢個城市蛇考第一嘅，知唔知啊？ 即係有好多嘢都係佢由佢開始誕生啦， 乜都係佢先嘅啦。 係啦，咁所以呢個咩第一咧？城市咧，除咗佢係有第一個殖民地城市未知嘅啦，其實佢有第一條街啦。不如從第一條街開始講起啦。嗱，聖多明哥咧，其實就係沿住河而建嘅城市嘅。咁佢咧第一條街咧，亦都係一條南北向嘅大街咧，叫女人街嘅。 女人街 係啦，點解咧？因為呢條大街咧，其實嗰陣時咧係嗰區咧係比較高尚啲嘅住宅區嚟嘅，所有咧重要啲嘅建築物啦，同埋政府官員嘅住宅咧，都會喺嗰度起嘅。咁啊，當時嘅婦女咧，晏晝冇嘢做咧，就喺街行啦，就喺即係炫耀下自己有幾富貴啦。所以咧，呢條街咧就變咗做女人街啦， 或者叫女士街啦嚇。 女士街啦，咁呢條女士街咧，其實咧而家咧最古老嘅街啦，所以咧沿住嘅所有建築物都係最舊嘅，包括咧喺佢嘅南邊咧就有全個新世界嘅第一個嘅堡壘，叫做奥森马城堡。咁点解系摆喺呢个街嘅南边咧？因为咧街南边咧，其实就系呢一个城市嘅角落头嚟嘅。咁呢个位咧就是河口同埋加勒比海嘅交界，变咗咧一个城堡企咗喺度咧，佢完全可以俯瞰咧360度，由陆路啦到海路啦都可以见到嘅。咁呢一个建筑物咧，其实咧今时今日睇咧就好简单嘅，即系佢好似几个方形扣埋啦，但系咧有成米厚嘅呢墙。咁佢嘅建筑特色咧，其实都系一个 中世紀嘅歐洲城堡嘅設計啦，所以咧冇乜一啲好大嘅窗啦。咁全個咧都係用珊瑚石而起啦，所以你見到咧有少少嘅黃色嘅、 珊瑚石其實係一樣點樣嘅材料嚟嘅？ 珊瑚石咧係比較空心啲，其實咧有好多窿嘅，所以咧佢係比較輕身啦，同埋咧佢比較可以雕琢到一啲花紋出嚟嘅。呢、這個城堡咧，如果大家再沿咗條街行啦，頭先向南行啦，如果向北行咧，佢另一個咧都係用珊瑚石起嘅建築物啦。呢個建築物咧就係喺1511年咧建成嘅皇家法院。皇家法院咧，佢係一個文藝復興嘅風格設計啦、所以好簡單，同埋咧所有嘅立面咧佢都係對稱嘅。咁呢一個建築物咧，是全個新世界第一個嘅法院啦，亦都係第一個嘅政府總部，因為咧佢有一部分咧，另外一半咧就係嗰陣時咧佢嘅管理中心嚟嘅。 依張相我哋好似應該擺上網，有擺上網。 係、大家依家都可以上到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 我好中意 rthk.hk 啊， 即係依一座好中意啊！你睇下成個嘅氣氛，雖然好簡單啊，但係真係非常之有感覺啊。 係啊，因為 好有熱帶嘅，即係加比海風情得嚟啊，有啲歐陸味道兩樣嘅結合。 嗱，你可以比較下咧，其實正東明哥咧建築物咧係冇。之前我哋介紹咧，其他嘅殖民城市好似墨西哥城啊，或者夏班牙咁靚嘅，點解咧？就因為其實真係唔係賺到多錢。咁所以咧，尤其是最初期先發展咧，留翻落嚟嘅建築物咧，都係早期咧，大家未賺到錢嘅時候咧，唔敢起得咁靚嘅。咁呢個城市亦都有咧，全個新世界第一個嘅修道院啦，同埋全個新世界第一個嘅醫院。但係好可惜咧，呢兩座石造嘅建築物咧，都係因為喺20世紀嘅颶風啦，同埋地震嘅時候破壞咗。而家咧就變咗係城市其中一個廢墟。咁但係咧，你入去睇咧，你都可以見證咧，當時咧佢真係好繁盛。即係呢個城市咧，喺最初建成嘅20年咧，已經有曬。一个城市基本上咧所需要嘅建筑物啦。 大家吓上到去我哋港台网站 rthk.hk， 喺第五台嘅节目《我哋建筑二》入面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啱啱所讲嘅殖民地时期第一个城市啊。咁有第一个嘅堡垒啦，亦都有第一个嘅呢个法院啦，同埋头先讲嘅医院啊嘅遗址咧，都可以见得到噶。 系咁嗱，除咗话有呢啲建筑物啦，其实最紧要都系广场。嗱，我哋睇好多新世界嘅殖民地广场通常都系中心有一个方形噶嘛。咁原來咧呢個咧咁喺聖多明哥嘅設計咧有兩個廣場咧都係之後寫咗喺法規嗰度嘅，其中一個比較早成建成嘅廣場咧，亦都係貼住城邊而起嘅。咁當時咧，因為佢喺河岸咧就有一個碼頭啦，而為咗去促進嗰、那個貿易嘅咧，所以咧喺城嘅入口隔離就係個碼頭咧，就一個不規則嘅廣場。呢、這個廣場咧而家就叫做西班牙廣場嘅。咁點解咧？原來咧嗰陣時好多嘅商業活動咧都喺廣場附近發生啦，所以好多啲柱廊式嘅建築物，亦都係當時最熱鬧嘅街市市集嚟嘅。咁呢個咁嘅廣場嘅設計模式咧，係會之後咧寫咗法規咧，就係規定咧所有如果海邊城市咧，你一定要貼住咧喺呢個港口咧隔離一定要有個廣場嘅。咁喺邊啲城市見到咧，就好似喺哥倫比亞嘅Cartagena 啦，或者夏番拿，或者古巴夏番拿，都系見到有一個咁樣嘅設計。咁但係呢一個叫做商業味比較重嘅廣場咧，並唔係城市主要核心嚟嘅。城市主要核心咧，都係中間嘅一個侍應廣場啦。咁最初嘅時候咧，就叫大廣場 Plaza Mayor 嘅。咁而家其實好多西班牙嘅殖民地都見到一個方形廣場噶啦。咁最大特色咧，佢一定有咧就是、一個教堂。咁因為喺殖民時代咧，通常教會咧就愛嚟咧就係可以向當地嘅土著洗腦啊嘛，咁所以個教堂係非常之重要啦。 宣教啦， 係啦，宣教啦。咁而呢一個中心廣場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就改名叫哥倫布廣場嘅，因為咧佢就喺綠樹林入面廣場啦，中間有哥倫布嘅像啦。咁好明顯就係因為哥倫布係第一個總督啦，亦都係發現新大陸嘅人啊嘛。咁而最令大家留意咧，就係喺呢個廣場後面嘅大教堂啦。呢個咧就叫美洲第一主教座堂，咁聽下名就知啦，第一間好犀利啦。咁大家覺得哇，一句好華文偉，好犀利，好靚啦。會唔會仲靚過上集介紹嘅墨西哥城大主教堂咧？咁啊唔係，呢個教堂咧其實 都比較樸素一啲。 係啊，直情係我覺得係唔靚嘅第一線間，因為佢幾個立面咧其實就好唔統一嘅，每邊咧都好似臭臭埋埋咁。點解咧？咁因為咧呢、這個教堂咧其實第一塊奠基石咧就1512年嗰陣時已經落咗喺度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咧，開始好多西班牙嘅殖民者咧已經發現新大陸唔同嘅地方，所以就會跳過咗呢個城市啦。咁到咧真係有主教嚟咧，已經去到1521年嘅時候，大主教嚟到嘅時候咧，開始咧決定我哋要起呢個教堂啦。咁呢個教堂咧，足足咧就用咗差唔多20年起好啦。咁當佢起好嘅時候咧，已經1540年嗰陣時咧，基本上咧已經發現咗 秘魯啊、墨西哥啊，咁其實中美洲同埋南美洲咧已經被西班牙攻陷同埋發現咗好多銀礦啊。咁呢啲人肯定係唔會留喺呢個好似冇乜資源嘅西班牙島啦。 係啊，諗都諗到啊，即係第一點嘅時候咧，大家以為咧中契往西即係印度路嘅途中嘅一啲島仔，有好多島仔，但後來發現呢啲島仔點解中間冇海嘅咧，先發覺原來係一塊好巨型嘅。即係所謂南美洲嘅大陸，1440幾、1450幾嘅時候咧，北美都係可能一兩個州係被發現嘅，即係好似都係一啲島咁。咁但係到再過咗十幾廿年咧，成個北美嘅條海岸線咧，基本上都被完整地揾到出嚟。咁代表啲咩咧？就係話成個新大陸，尤其係南北美洲嘅東岸嘅部分咧，基本上咧已經被完全咧係被即係大家所見到。咁加比開中間嘅一個島仔，雖然你係第一個島啫，咁但係你諗下。同中間嗰啲咁嘅大型嘅銀礦啊、金礦啊嗰啲咁嘅豐富嘅資源相比，呢、這個島仔算得係咩？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教堂咧，其實嗰個設計咧唔靚嘅，佢冇一個好大嘅 dome 嘅，亦都冇一個好高嘅塔樓嘅。咁反而咧，佢全個建築物最靚嘅立面咧，就喺佢嘅西面入口嘅。呢、這個西面入口咧，個立面反而真係幾靚嘅，因為咧佢咧係用咗當年咧一種叫銀匠風格設計。 係點樣嘅 銀匠風格咧？就係、是、西班牙當年咧喺進入文藝復興之前嘅一種風格嚟嘅。佢咧就係、是、混合咗摩爾式啦，同埋當時嘅歐洲嘅一啲雕塑啦，佢將所有咧嘅石雕咧就放咗喺牆嗰度，其實有少少似巴洛克式，但系咧就係早期啲，所以咧佢又冇巴洛克咁豐富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喺個正入口嗰度咧都有一啲幾靚嘅一啲石像雕塑，佢喺個大門上面咧有一個雙頭鷹嘅標誌，其實係當年咧神聖羅馬帝國嘅象徵嚟嘅。 但係其實睇佢個呢個大教堂又唔係好高，即係以往我哋對於個教堂嘅印象好高好大噶嘛，但係一睇落去又唔算好高。 係啦，佢又唔係真係算好高嘅，咁但係咧入到去裡面咧就。發覺啊，其實都幾寬闊，同埋佢個空間咁都幾強嘅，因為咧全部都係用翻同一種嘅石灰岩去起啦。咁包括咧有啲 brick vault 即係一啲辣假卷，咁咧佢就好似混合咗咧Romanesque 啦同埋 Gothic 兩種風格。咁變咗呢個教堂咧入到咧就好似好純正、好統一。佢唔係好多雕花，但係反而咧你就會覺得咧佢更加係莊嚴咯。 嗯，這個我哋之前睇嗰啲哥德式建築或者大教堂，其實望上個天花上面，其實都見到啱啱所講嗰種勒假卷啊嗰種嘅風格嗰種天花啦。 係，咁咧其實咧呢個教堂都見證咧聖多明哥開始衰落噶啦，佢都1540年咧開始咧啲人已經 skip 咗呢個城市噶啦，就冇停喺度。咁啊好慘，因為呢個城市咧開始咧人口咧反而跌咗咧，佢哋根本咧最初咧泰諾人死咗之後咧，佢都會喺非洲咧輸入啲黑奴咧係當一啲新嘅勞動力，但係咧慢慢咧根本都唔夠人耕田。亦都冇人俾錢去買黑奴， 咁點算呢？嗱，咁我哋留翻 下一節啦，轉頭翻嚟再睇下聖多明哥呢個城市要衰落咗嘅時候，又點樣可以復興上嚟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我哋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嘅城市啊，就系多明尼加共和国嘅圣多明哥。啱啱我哋讲咧呢个城市都好犀利噶，好多第一嘅吓，年年考第一啊。不过咧就好多第一嘅意思就系佢系第一个出现嘅，因为佢本身就系欧洲殖民地城市入面嘅。第一個啦嚇，咁而我哋講咗好多嘅第一條街道啊，第一個城堡啊，第一個嘅教堂啊等等啊，咁但係咧去到發展開嚟咧，發現呢啲嘅地方好似係冇乜資源，冇乜錢賺，咁所以咧即係殖民者亦都開始 skip 咗佢啦，跳過去啦，唔好嚟呢度啦，咁所以講到呢個聖多明哥開始就有個衰退嘅跡象出現啦。 係啊，其實佢16世紀中期咧已經開始進入200幾年嘅衰退期啦， 好耐， 好慘啊！ 新大陸。 個歷史啱啱開始，佢已經衰落。 係啦，所以咧呢個地方反而好喎，大家和平啦，因為咧全部都窮人。無論你係本身嘅西班牙嘅白人啦，或者一啲解放咗嘅黑人啦，或者泰羅人嘅後裔咧，全部都係平等嘅，因為大家都咁窮。 係啊，呢度要解釋翻少少嘅，就係咧嗰個島點解就算有黃金啊，挖到啲嘢都冇用嘅，即係點解？因為咧航路咧好重要，係有一個拼合出嚟嘅貿易嘅模式。即係簡單講嚟，一架船咧最好咧就有啲貨品咧好重嘅，可以做牙倉底嘅，然後咧就有啲好輕嘅，但係好貴重嘅嘢咧，就擺喺可以喺上面嘅。咁然後又有啲高價嘅經濟嘅作物喺中間。咁如果咁嘅話咧，成架船每一次貿易咧就好穩陣啦，即係你幾樣都得。咁但係你聖多明哥又啲嘢又唔係好多種元，又唔好多元化，又唔係好乜。你淨係耕作嘅幅員又唔夠廣闊，人口又唔夠。咁你所以成個貿易裏邊咧，直接成個西班牙島都繞過咧，都係好容易出現嘅事。 係咁，同埋其實我覺得當時西班牙太貪心啦，其實冇去即係真正完全去即係發掘呢個島嘅。咁結果咧，聖多明哥咧今時今日咧，甚至成個多米尼加，你發覺人口咧佔咗七成咧，其實係混種人口嚟嘅，係一啲白人同埋一啲黑人同埋泰羅人嘅溝埋啦。咁所以咧係皮膚係比較啡啡地，就唔係黑嘅。咁咧同下集我哋要講嘅海地咧係完全好唔同嘅。咁跟住咧呢個城市咧，因為去到十六世紀中期開始咧，加勒比海出現好多海盜啦。點解咧？因為西班牙就已經成個新亞都係佢啦嘛，引嚟咧，譬如英國啊、法國、荷蘭咧呢啲國家其實好不滿嘅。咁佢哋咧其實暗中咧就去呢啲海盜係點出嚟咧？其實都係國家安排嚟過去噶嘛。 係啊，即係佢哋有所謂嘅私掠許可證嘅，即係話俾你知你可以去打劫別國嘅商船。即係簡單講，其實就係武裝商船，扮係商船，但係其實咧就係軍艦嚟嘅，就只不過咧攞嚟咧掠奪其他嘅商船，令佢嗰個嘅收入咧就一個減少嘅。咁除此一類嘅海盜之外咧，另外一類海盜咧就係俾英國咧捉啦，或者離開嗰啲逃犯。咁啊，即系但系好出名嘅就系安妮女王复仇号啦，即系大家都听过，即系啲加勒比海盗啊，呢啲传说故事，真嘅，因为嗰个海盗系真系喺历史上有嘅。咁呢啲嘅故仔都系代表你知咧，即系佢有几憎嗰阵时嘅英女王啦，吓咁所以呢啲故仔就系即系当时加勒比海留低嘅一啲广为传颂嘅海盗故事。 系啦，咁有海盗啊，自然梗系要有保卫啦。咁所以咧，城市咧开始咧就发觉咧需要筑起城墙啦。最初咧，因为佢舊城咧，其實咧有兩邊啦，係向住陸地嘅，佢嘅北邊啦，同埋佢嘅西邊，反而南邊同東邊咧就向海噶嘛。咁佢哋就誒、哎、向海嗰啲唔使加城牆啦，因為佢有一個天然嘅屏障啦，同埋佢係一個懸崖嚟嘅，啲人打唔到入嚟嘅。咁啊，結果咧第一次咧就俾一個英國嘅海盜咧攻入咗之後咧，差唔多燒毀成個城。咁佢發覺誒唔得，原來咧真係要有圍城啦！嗱，嗰陣時嘅概念咧，要保衞成個城咧，真係要將個城牆咧圍曬四邊嘅。咁於是咧就加強咗呢一個成個圍城啦，就唔係淨係加城牆，我仲要加啲保衞塔，加啲瞭望塔，最好咧之後咧就加埋呢一個護城河。喂，全部加曬之後咧，啊真係去到十七世紀中咧，終於打走咗另一次咧英國派嚟嘅一個海盜嘅侵略 啦，即係取而不取難啊嘛，即係你 full gear 全身裝備齊曬嘅，咁冇咁容易俾人打噶嘛，如果你冇曬裝備嘅，見到你就打你啦，咁呢個咧就喺島國即係島嘅時候嘅自衛嘅方式啊。 係啦，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如果你去到城嘅西邊咧，有一個咧比較保存得好嘅城牆嘅城門咧，叫白雀之門，就因為咧當年有個白雀咧幫手打走英國人啦，所以就紀念佢啦。咁呢個白雀之門咧係而家現存咧保留得最好嘅城门嚟嘅。今日咧，圣多明哥咧，其实咧都仍然保留咗咧，我谂一半嘅城墙部分啦，比较完整咧就系沿河部分嘅。而呢个白雀大门咧，亦都系成个市嘅中心嚟嘅，因为咧连住佢咧就一条东西向嘅大街叫白雀大街，亦都系今日最繁盛嘅商业大道啦。佢会通过咧之前讲嘅哥伦布广场啦，同埋会去到码头嘅。咁所以咧，亦都系聚入咗咧比较多嘅特色建筑物喺嗰度嘅。 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啦，呢个西班牙岛啊，西班牙都好似唔系太着重呢个城市咧，反而佢后来就落咗喺另外一个国家嘅手上面。 系啦，因为咧好惨嘅，嗰阵时咧西班牙呢一个殖民地咧开始穷啊嘛。所以咧，佢已經唔係淨係喺聖多明哥咧有殖民地嘅，佢其實圍住島咧都起咗成十幾個嘅城市噶啦。但係嗰城市比較細啦，咁後屘跟住咧，俾西班牙發覺咧，因為佢西班牙嗰陣時咧規定咧，佢哋唔可以同其他地方嘅人做交易嘅，一定要同翻自己嘅西班牙嘅帝國先可以。咁嗰陣時咧，佢哋咧就偷地咧同附近嗰啲海盜啊，或者啲商人做貿易啦。其中一個就係荷蘭，荷蘭當年咧就係同西班牙打緊仗嘅。咁所以咧，西班牙嘅皇室非常之嬲，就話：所有人，你就要翻曬去聖多明哥附近俾我管。咁於是咧就反而放棄咗側邊呢啲城市咧，令到所有嘅殖民者咧都翻去。結果咧就引嚟咧法國咧去吞咗去島嘅西邊啊。 係啊，即係正話講荷蘭同西班牙咧，即係大家都可能聽過哈布斯堡家族啦， 而咧荷蘭嘅時候咧，曾經都係西班牙當時哈布斯堡家族成個大嘅規模裏邊嘅殖民地嘅，即係低地國家之一。咁所以荷蘭當時都打過一啲好激烈嘅對抗西班牙戰爭啊，甚至乎拆咗成條即係荷蘭嘅近岸嗰度有呢個堤壩噶嘛。咁直情成條堤壩拆咗佢，等水淹埋嚟。掩自己掩埋西班牙軍隊都有試過，即係而咁樣去打贏嘅，咁啊好激烈咁，所以西班牙人咧當時哈布斯堡家族咧對於荷蘭人咧恨之入骨。 係咁嗱，法國咧就慢慢就偷咗去西邊嘅沙發啦，就變咗今日嘅海地啦。咁呢個歷史咧，我哋會下一集再講嘅。咁但係咧，當呢一個海地咧獨立喺1804獨立咗之後咧，佢就係成為全個新世界甚至全世界最有錢嘅殖民地嘅。嗰陣時就好犀利啦。但係咧，聖多明哥係最窮，因為咧啲人走曬啦，又冇人養嘢，唉，要養嘢咧，全部都喺曬聖多明哥附近側邊嗰啲農地，全部荒廢咗啊。咁結果咧，佢哋咧就只可以咧受到咧海地入侵，反而嗰陣時海地好犀利咧，就要打埋佢。同埋咧，其實當年咧西班牙咧亦都將咧剩翻嘅西班牙島嘅東邊咧割讓咗俾法國嘅。 嗯，嗱，即係十八世紀末啦，即係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咧，就是、拿破崙時期啦。西班牙咧俾人哋打到殘嘅，你唔好話成個拉丁美洲獨立浪潮，即係大家都識，我哋之前都幾集都有講過啦。就算本島啊，都俾拿破崙即係打殘曬。咁所以你諗下呢啲咁嘅冇乜經濟能力嘅呢個嘅加比海嘅小島嘅殖民地，更加係淒涼。 係啊，仲要呢個係冇乜發展機會，咪讓俾你咯。即係嗰陣時當係輸咗籌碼咧，就其實割咗俾法國嘅，咁變咗咧，變相咧，海地咧成日覺得喂呢個係我的地方喎，成日攻入啦，反而咧就做咗多明尼加嘅獨立之路啦。因為當時佢覺得咧，哇，如果我哋唔自救咧，其實西班牙人會幫我啦，不斷咧又要對付海地嘅侵略啦。講下嗰陣時啦，海地咧大約60万人，但而成個多明尼加咧其實只得15万人嘅啫，即係一隊死，咁基本上真係好想死啦，係咪先？咁但係咧。結果咧，其實咧，佢哋都去到打咗差唔多40年啦，終於咧就可以脱離呢個海地獨立啦。咁當然海地當時都有自己嘅問題啦。咁變咗咧，佢哋好辛苦咧先去獨立。但係獨立完之後咧，其實呢個國家咧都係陷入一個政治紛亂嘅狀態，有好多獨裁者上台啦。所以咧喺19世紀嘅時候咧，其實喺聖多明哥咧，佢嘅發展咧並不太如意嘅。個城市咧仍然維持喺佢嘅圍城嘅範圍之內嘅。咁而喺1844年咧，佢哋脱離咗獨立之後咧，就喺頭先我講嗰個八著之門外面咧，佢哋就宣布第一次嘅獨立宣言。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呢一個大門外面咧，就係第一個喺圍城以外發展嘅一個公共空間啦，變咗做咗獨立廣場嘅。而喺獨立廣場上面咧，你除咗見到佢國旗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咧喺20世紀後期起嘅一個國家陵墓啦，就放喺當年咧幫佢哋帶領獨立嘅三個國父嘅墓喺裏面咯。 但係咧，呢個獨立咗之後嘅多明尼加共和國咧，其實除咗話入面本身管治可能都有啲嘅問題之外，其實對外都有好多嘅戰爭啦。咁所以其實佢好似獨立咗之後都唔見得話好有即係起色喎，係嘛？ 係㗎，尤其是去到20世紀初啦，其實都係不斷咧有一啲獨裁者上台，成日都換嘅。咁啊，呢個唔得咧，又俾第二個推翻啦。咁當時咧，20世紀初嘅時候咧，開始咧城市就向外擴展啦，所以咧就會喺佢嘅西邊啦，有啲新區啦，有一個叫做新城區嘅。咁佢哋咧都會用翻格仔嘅模式去規劃啦，而之前咧我講過啦，其實喺殖民時代咧，聖多明哥大家都好窮嘅嘛，啲人其實就冇乜分階級嘅，冇乜分等級嘅，因為大家咁窮。但係反而咧，開始20世紀初嘅時候咧，有啲新嘅中產小區出現咧，反而咧就分咗，哇！開始有錢人住嘅地方，咁構成咧佢嗰個比較均勻嘅一啲冇分階級嘅一個感覺咧，慢慢就脱離咗啦。咁而喺城嘅北邊咧，亦都開始出現一啲咧比較窮嘅社區啦，因為咧有好多人咧開始就入嚟城市揾機會啦。咁去到1914年咧，美國咧終於咧就開始咧嚟佔據呢個多米尼加， 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啦。咁啊，即係成個拉丁美洲基本上都係處於一個更加冇被歐洲所管理到嘅一個咁嘅狀態啦。咁而喺我哋話一次世界大戰嘅重點就係話，整個拉丁美洲慢慢咧演變成為咧美國嘅後花園嘅。其實加比海首當其衝啦，墨西哥啦、加比海啦嗰條線咧，基本上慢慢漸漸被越嚟越強嘅美國力量所干預嘅。即係講笑咁講啦，我哋啲加比海嗰啲獨裁者咧，你唔聽美國話咧，當時咧你就冇機會獨裁落去噶啦。你諗下，俾有個 Big Brother 喺後邊啊，你唔聽話，你啲經濟、你啲貿易、你啲旅遊業，你點搞咧？好多嘅問題咧，就會因為你唔聽嗰啲大佬話咧而出咗事。 係啦，咁美國開始干預多米尼加內政啦，16年咧即係正式咧用軍事去佔據多米尼加啦。咁當時咁當地人梗係好唔中意美國人啦，但係其實都係有愛有恨嘅。美國咧就會向即係實施一個比較強啲嘅管制啦，會限制當地人嘅自由啦。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如果對於城市界嚟講咧，佢非常之有幫助，因為咧佢係可以令到佢哋嘅經濟好啦，亦都推動嘅現代化。包括咧，佢大起一啲基建啦，將佢哋原本嘅路網咧，可以連到去唔同嘅鄉鎮啦，亦都將城市皮一啲嘅本身有嘅設施咧，完全將佢 upgrade 咗啊！ 就但係美國都係話，其實我都唔係特登幫你，我哋呢啲係底線嚟嘅啫，即係最起碼都要有啲咁樣先係人嚟噶嘛。 因為佢哋真係住唔落啦，咁所以咧佢。令到咧，反而呢個城市咧可以發展，即係有啲即係好 似翻個人樣， 即係有啲意料之外啦。咁但係咧，其實美國好似做咗好多好事啦。嗰陣亦都幫咧多米尼加咧 set up 呢個軍隊嘅，結果咧造就咗30年代咧墮入另外一個恐怖時代，就係、是、一個 Trujillo 呢個特魯希諾嘅恐怖時代啦。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特鲁希诺就统治了多米尼加就30年有多，咁喺呢个国家俾佢统治嘅时候，睇嚟都系惨痛嘅经验最多噶啦。 即系佢当年咧，嗱呢个统治者都系。獨裁者通常都有一個性格嘅，就係、是、會即係、就是、貪污啊，攞曬錢啦，跟住咧就白色恐怖啦，殺一啲異見人士啦，所以咧搞到成個國家咧人就好驚嘅。咁同埋咧好多錢就喺佢手裏面啦，但係其實國家咧普遍人都係窮嘅。咁喺佢上台嘅時候，1930年啦，咁啱咧聖多明哥咧就遭遇歷史以嚟咧最大嘅颶風吹襲。呢個颶風吹襲咧就令到而家嘅舊城區咧係有非常之大影響嘅，因為之前咧其實城市好多建築物咧都係用木同埋用石頭起嘅。咁大部分咧用木起嘅建築物咧，基本上咧就俾颶風係摧毀曬嘅。咁呢個時候咧，對於呢個 Trujillo 呢個獨裁者嚟講非常之好啦，因為咧城市可以由頭起過，咁啊即係我話事啦。咁對於獨裁者嚟講咧，其實城市同埋建築咧係可以表揚咗佢一個好偉大嘅一個。公職嘅機會嚟㗎嘛？ 先啦，係咪獨裁者都好中意起啲好大嘅建築物，好勁建築物？ 梗係啦，即係話俾人聽。 羅馬尼亞嗰陣， 起條好直嘅路，俾佢抵到咁樣就最開心啊！ 係啦，所以咧，佢喺1936年咧，竟然將呢個聖多明哥改名啦，叫特魯希諾城 （Trujillo City）， 改咗自己名。 係啦，因為呢個人咧，即係有少少變態嘅，好中意個人崇拜嘅。所以係乜嘢咧？佢唔係淨係將呢個城市，佢將其他城市咧都改咗佢親戚啲名嘅。所以嗰陣時咧，成個國家咧都話：，真係點可以忍受咗呢個人呢？咁正值喺呢個時候咧，係接近二戰啦。其實咧，亦都係呢個現代主義咧帶入咗去多米尼加嘅時候嚟嘅。咁當時咧，現代主義咧嘅建築物咧，亦都會可以喺舊城咧，頭先我講嗰條白雀大街上見到嘅。喺呢個30年代尾咧，已經出現咗有一兩座咧比較特別啲嘅現代主義建築物啦。咁現代主義咧，除咗喺聖多明哥舊城出現咗之後咧，佢變咗咧，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去嗰陣時，我成日都以為聖多明哥係第一個殖民城市嘛，應該留翻好多以前舊嘅西班牙殖民地嘅小屋啦。但其實唔係嘅，其實佢只係某部分咧係有一啲比較靚啲嘅屋仔啦。 就是、因為嗰個颶風吹完之後就冇乜剩啦。 係啦，咁好多咧都係之後咧用翻呢個石屎而起嘅新嘅建築物咯。所以有少少咧係簡單嘅現代主義，亦都唔係真係好靚嘅。咁你真係要細心揾某啲街咧，先會見到一啲，譬如有啲雕花露台啊嘅一啲斜頂嘅小屋。咁但係咧就比我印象中咧就係少好多啦。 咁但係喺呢個特魯希諾呢個獨裁者嘅管治之下啦，咁雖然就話佢獨裁啫，但係頭先講話喺城市方面，佢喺建築啊，將成個被颶風摧毀咗嘅城市點樣去重建啊？咁如果我哋淨係用呢一方面去睇，係咪都有翻啲啲功績咁啊？ 嗱，通常咧去到呢個時代咧。所有嘅獨裁者都想顯示自己咧係幫國家做好多嘢噶嘛，所以咧好中意引入呢個現代主義嘅，因為現代主義咧就係講新啊嘛，我有新思維，同埋國家現代化啊嘛，唔係俾自己睇啊，俾其他國家睇，喂我哋啊多米尼加幾強盛啫。咁現代主義咧，其實我之前講過好多次啦，城市設計其實通常咧佢大有色彩咧係民主化噶嘛，亦都係一個烏托邦嘅意識啦，所以咧係好 強調咧就係有公眾參與嘅，同埋有一個開放嘅意念嘅。咁呢啲完全係反獨裁主義噶嘛。咁、但係調翻轉咧，其實咧呢、這個亦都幫我獨裁主義嘅，因為咧通常當年咧建設呢啲新城市咧，都係用一啲比較寬闊嘅大街啦，比較容易管理嘅一個街網啦。其實呢啲咧就可以哇方便鎮壓啦，軍隊一嚟咧就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佢喺城市嘅外圍咧一啲新區咧開始起一啲咧比較寬闊嘅馬路。咁而每個新區咧，佢咧都冇一個好完善嘅成個完整嘅城市規劃嘅，咁所以咧好片面式咁喺某啲地方又起一啲大白象工程啊。咁最得意咧就係咧，其實咧城市咧已經向北邊發展啦，咁所以極需要一條咧南北向嘅大路嘅。咁唔知點解咧，佢就喺南北向嘅大路嘅比較北端咧起咗一個新機場。咁啊，機場咧就斬斷咗城市向北嘅發展。咁去到咧差唔多50年代尾咧，呢機場先搬走咧。令到咧城市咧發展咧就唔使特登咧俾啲機場停咗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喺嗰時候咧，佢都加入咗咧兩種唔同嘅建築種類嘅，包括就係公營房屋啦，同埋一啲公共建設嘅。呢兩種嘅建築物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完全幫到市民嘅。譬如喺公共房屋咧，全部都係啲比較渣嘅豆腐渣工程啦，又唔係好多嘅公用嘅配套啦。咁另外咧，佢公用建築咧就分兩款嘅，好奇怪嘅，因為咧佢係想推行現代主義㗎嘛。但係咧，反而咧，佢就用咗一啲新古典嘅皇宮式建築物咧，就起去一啲總統宮啊、美術宮啊，即係一啲比較緊要啲建築物嘅。其實就非常之法西斯，因為係一個帝王嘅儀式嚟㗎嘛。咁、但係咧，一啲大學啊、酒店啊或者一啲學校咧，佢就反而用翻一啲現代主義嘅建築物咯。所以你見到佢出去啲精神分裂嘅，即係你一邊就話要推動一啲開放式嘅民主式嘅現代主義啦，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佢想係復甦自己嘅霸權喺度咁樣。 特魯希勒佢即係終有一日就過身啦。接任嗰一位咧就叫做巴拉格爾啊，巴拉格爾又係另外一個獨裁統治嚟嘅，好似 係啦，呢、這個都係獨裁者嚟嘅。咁呢個獨裁者好少少，咁雖然佢都虐待咗好多人嘅，咁但係咧佢咧又好奇怪，係一個環保分子嚟嘅，佢熱愛呢一個綠色嘅，咁所以咧當年咧佢就要推行呢個環保保護政策。其實對於今日嘅多明加好緊要，因為今日多明尼加咧其實好重視呢一個環境保護嘅，咁變咗咧佢而家係直情係推行呢個 ecotourism 啦。咁所以咧，佢留咗好多国家公园啦，亦都好多生态嘅价值高嘅地方，亦都保留咗喺度嘅。 咁而圣多明哥亦都可以改翻名做圣多明哥啦。 系，佢当然梗系改去翻之前嘅名啦。咁 喂，独裁者斩人唔斩树喎。 系啦，但系呢个独裁者咧，就反而咧喺任内嘅时候咧，就系圣多明哥咧人口由80万去到200万啦，所以咧就多咗好多嘅一啲嘅冇规划过嘅一啲贫民区出现。佢亦都有加入大量基建，但系始终咧系追唔上嗰個人口嘅需求啦，咁佢做咗咁多樣嘢咧，都好似好多建設，亦都唔係話真係完全唔好嘅。咁其中一個咧，最受爭議咧就係起咗個哥倫布燈塔嘅。 係有咩咁大爭議咧？喂，睇相啦，我哋又睇翻我哋 RTHK.HK 啊，喺建築二嗰個版面上面。喂，呢個哥倫布燈塔嗱，睇落就唔覺得係燈塔嘅。 啊，呢個咧真係唔係一個正式燈塔嚟嘅。呢個燈塔咧都有一個好長嘅古仔嘅，因為咧其實咧喺19世紀中期咧已經有一個多米尼加歷史學家就話：，我不如起一個紀念哥倫布嘅物體啦，因為始終佢都係發現新大陸嘅嘢嘛，嘅人啊嘛，咁好緊要噶嘛。咁於是咧，之後咧就有啲美國人去游說唔同嘅拉美國家啦，美洲國家所有，唔係隻拉美。咁咧就話不如我一齊夾錢起一個 monument 啦。咁結果個個都話好。咁咧仲要喺咧30年代咧舉辦咗一個全球性嘅建築設計比賽。當年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咧佢有48個國家嘅人參加。諗下喺二戰之前咧有咁多唔同國家參加，其實好難得嘅。咁佢其中一個嘅評審仲要係 Fenlon Wright 啦，真係非常之 建築大師。 咁最尾咧就有一個蘇格蘭嘅建築師贏咗嘅。咁呢個建築師嘅概念咧就係佢就想話我想代表咧成個拉丁美洲咧係有呢個耶教文明傳入咗嚟嘅，咁所以咧，仲用嗰個十字架立體嘅十字架形式咧，整咗你嘅燈塔。所以而家你望個燈塔嘅樣咧，佢係一個石屎嘅建築物嚟嘅。我覺得咧，佢就應該係歸納為咧現代主義其中一個分支咧，就係 brutalist， 即係呢個粗礦主義。咁點解咧？粗礦主義咧就係50年代先出現嘅。通常咧，佢就會係唔修飾嘅一啲完全冇任何裝飾咧，都唔修飾嘅一啲水泥平面表面 清水石屎， 清水石屎嘅做嘅。咁所以咧，佢嘅感覺咧就好粗礦。咁同埋呢建築物咧，其實基本上佢冇任何嘅開口嘅。咁所以咧，佢成日感覺咧係好強大、好有 power 嘅。咁入到去咧，又另一個感覺嘅，因為咧 佢個平面係十字架嚟嘅，十字架裏面咧亦都中心咧有十字內街嘅。咁點解咧？佢叫燈塔咧，就係原來每晚咧喺呢個十字內街嗰度咧，佢會咧係射150支嘅射燈咧，就向天射，而射出一個十字架嘅一個燈，就放咗喺天空嗰度。咁啊，所以 幾靚啊，其實 係啦，所以佢就唔係一般嘅燈塔啦，佢唔係照嗰啲船嘅，佢照上天嘅十字架嚟嘅。嗱，你就話幾靚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唔知道咧，多明尼加咧呢個國家咧，其實咧佢嘅電力咧係非常之唔穩定嘅，直到而家咧都係一個好嚴重問題。 咁係島嚟噶嘛，即係佢冇理由有啲大陸嘅電網啊咁樣去支撐，佢亦都唔會有啲咩大嘅水壩去頂住啦 嚇。都唔係嘅，我覺得係都係多年嘅政策失誤嘅。咁尤其是係特 Trio 嘅時代啦，咁變咗咧佢去到80年代起完呢嚿嘢嘅時候咧，喺90年代咧佢要維持咧每晚都射咁多盞燈咧就受到非議啦。同埋咧佢係起喺咧城嘅另一邊咧，一帶咧本身咧係好多貧民住地方嚟嘅，咁所以當年起呢一個咁樣嘅巨大建築物咧，係要趕走曬啲人，然後就鏟咗曬啲屋企咧先可以起嘅。咁咧啲人就覺得哇，點解你用咁多錢？嗱，當時咧多米尼加又唔係真係好有錢啦，用咁多錢，其他國家又唔知道的情況之下，你起嘅大白象工程，仲要咧呢一個工程起完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歌仲一位咧，其實係入侵原住民嘅人，即係雖然大家講哥倫布哇好勁啊，佢發現新大陸，其實某程度上佢係將本土嘅文化全部滅絕咗噶嘛。 嗱，我哋最後時間啦，咁啊講下先導你去嘅時候，即係都見到現代啦嘅聖多明哥啦。咁依家嗰個聖多明哥嗰個俾你嘅感覺或者發展又係點樣咧？ 喂，其實都好 surprise 嘅，佢一個幾乾淨啦，同埋幾有條理嘅城市嚟嘅。尤其是咧，我發覺咧，原來呢個國家咧竟然有全個加勒比海第二條嘅地鐵，佢喺2009年先開通。咁你覺得哇，真係好似好急速發展喎，因為咧其實地鐵咧幾貴嘢嚟噶嘛。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比較拉美窮國家都唔會有地鐵系統噶嘛。咁所以嗰陣時都俾人鬧嘅，哇呢個咪大白象工程咧。咁但係咧，多明尼加嘅首都聖多明哥咧，而家咧人口已經接近300万。其實一個地鐵系統係好需要咧，去令到佢嘅城市距離咧唔好咁遠啊。咁所以咧近年咧，其實啲人都開始接受咗啦，因為佢可以有兩條線啦，主要係東西同埋南北兩條線啦，可以將一啲比較遠嘅地方拉翻落嚟啦。 咁呢啲真係民生項目嚟噶嘛，同你起個燈塔唔同啊嘛，嗰個冇用噶嘛，其實 係啊，咁亦都可以見到咧，其實去到20世紀尾咧，多米尼加咧，其實成個政治體系咧開始有改變啦，因為啲人咧俾啲獨裁者壓咗好多年啦，開始明白咧民主制度係點樣運行啦，亦都有一啲政黨嘅交替執政啦，變咗咧好多時咧，佢哋政府咧真係要面對市民啦。咁去到近年咧，多明加已經係成個加勒比海同埋中美洲咧發展最快嘅國家。聖多明哥咧亦都係地經濟火車頭啦。雖然而家佢都係一個貧窮國家，但係好多嘅人民咧已經係生活咗喺中等嘅水平之上。所以成個城市基本上咧好多基建咧都非常之完善啦。當然咧，多年以來咧佢都冇一個好完善嘅城市規劃嘅。近年咧佢都要面對咧就係貧窮問題啦，譬如山邊咧。不斷向外發展，而他們不可以完全去解決的貧窮問題，所以他們又參考其他拉丁美洲城市，就好像之前我們介紹麥德林 哥倫比亞 麥德林，因為他又除了起地鐵之外，他亦都加入了這個纜車，希望可以容易去到比較偏遠的貧民區，慢慢這個城市你看到他好像越來越有希望。 是啊，窮不要緊，最重要就是有發展，他有條有希望。如果你很有錢的城市但你發展沒有希望的話，那就好像更加衰冇路行。 是啊，多明尼加咧由呢个新世界最旧最古老城市啦，慢慢变咗低潮啦，最穷城市啦，而家咧又去翻咧系一个经济火车头咧，所以有阵时咧天堂地狱咧即系一线之差嘅。 即系依家睇落圣多明哥曾经系地狱，咁可能依家就慢慢就步向天堂。咁但系佢嘅姊妹城市，我哋开节目嘅时候都有讲到啦，咁就系咧海地嘅太子港，咁又系点样一个天堂地狱嘅故事咧？嗱，我哋下一集啊，下一个礼拜一晚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咧，再同大家讲下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